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503页，503页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如大书六月，今此经中言一生者，为从疑而生也。初得尽菩提时，从一舍之地发生无量无边三昧种子门，如是夜夜地中，次第增长，当知一耳。其知第十地满足，未知第十一地。我们前面学习到这个地方，这是《华严经》清凉大师苏超上所说的啊，今此经中就是《华严经》啊，《华严经》的宗旨啊，也是讲一生圆满成佛啊，说一生圆满成佛，确实只有华严这一部经，后面善财童子给我们做表演啊，所以这一部经里头有理论有方法啊，最殊胜的是做出来给我们看，活活泼泼啊，真正做到了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这华严境界无障碍的境界啊，这个经但是最后到究竟圆满的时候，还是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所以隋唐这些大德他们肯定啊，华严是世尊一代实教的核心，可是最后呢归无量寿啊，无量寿虽然在方等时候说的他最后归无量寿，无量寿也就变成这个一乘经典的这一类了啊，一乘经在中国只有三部，包括无量寿经啊，华严、法华、无量寿啊，那么还有一部呢就是梵王经，没有传到中国来啊，梵王也是一部大经，传到中国来就一品菩萨心地戒品啊，就这一品两卷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说一舍啊，一时这个佛学大辞典有一点参考资料，真如也，一平等之意，名平等之实相，曰一时。啊，用的这个字用得好。啊，一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实相，实相就是一。啊，一是真实， 用这个字落在代表啊，代表真如，代表实相。三藏法术第四卷里头有业识谛，为业识相中道之理，无有虚妄，无有颠倒，名业识谛。啊，华严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啊，从一时之地，实际上一时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华严经佛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实相啊，这个一时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化身无量无边三昧总持门啊！如果不是真实智慧，这是不可能的啊！无量无边的三昧，无量无边是代表法门。三昧就是禅定啊，这个名词是梵语一般呢，范为正受啊，三范为正啊，这个昧翻成受，正常的享受这受用。凡夫的受有五种，所以叫五受啊，这五种受啊是不正常的身。有苦乐两种受，心有忧喜两种受啊，还有一种呢叫舍受，就是心没有忧喜，身也没有苦乐的时候啊，这好啊，这个实际上就是三昧。那为什么呢？它不能支持，它时间很短暂啊，马上这那个苦乐忧喜又出来了。如果永远保持呢，那就变成三昧了。啊，所以三昧呀，是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平等的。啊，这是真实的受，这佛说这个叫真受。八万四千法门，修什么？就是修真受。啊，所以方法很多啊，《金刚经》上讲的好啊，法门平等呢，无有高下，每一个法门最后都是到真实啊，那就是佛法，最后达不到真实啊，那就不是佛法啊，真实就是禅定啊，总持禅定里面开智慧啊，啊，智慧才是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自心般若，通通具足。只要见性，你就得到了。啊，所以我们细心去观察 六祖坛经上啊，说能大师听到神秀大师的偈子，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听都没发现啊？大家都一昧在赞叹，没人发现他的毛病啊。大概发现毛病知道很清楚的就是无祖仁和尚跟慧能两个人，其他人都没发现。这是什么呢？这个心是不是住在三昧上？是不是有真智慧啊？没有真智慧不行啊。啊，可神秀自己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开悟，所以做这个偈子做得满身都大汗啊，晚上都睡不着觉，不敢送给老和尚，所以把它写在墙壁上，也不说名字啊。老和尚就赞叹，他就出来说是我写的。老和尚说不行就别说话了，不知道是谁写的啊。所以这个看到坛经上描绘当时神秀大师的心态啊，自己没有把握啊，所以这个就是他没有得三昧啊。得三昧开智慧就不是这样的了。那么如是夜夜地中，夜夜地是实地，这是粗地啊。每一地中次第增长，这个增长是智慧增长、定功增长啊。定功一个一地比一地深啊，智慧呢一地比一地大，到第八地才见到宇宙的真相啊，见到阿赖耶，见到阿赖耶才能转世成智啊，真的转了啊。没有见到阿赖耶你怎么转它啊？可是我们在大乘教里面看到原教初住别教初地啊，应该要从原教来讲，初住菩萨就破无明，放下了起心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这明心见性，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问了，他们有没有转世成智？啊，不起心不动念，就是不用阿赖耶了，不分别，不用意识了，不执着，不用莫那了，不用，那不就转过来了吗？啊，肯定转过来了。但是转过来，我们知道，习气没断呐，它还有浓厚的习气啊。那就是用的不自在呀，他带着浓厚习气。这一桩事情我们可以看弟弟他们 修行的状况，我们就能了解。啊，也经常告诉我们，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见思习气没断。啊，见思烦恼断了，他就出了六道轮回。啊，生到四圣法界，比天界再高一层，到声闻法界。在声闻法界，他要断习气。啊，习气断掉之后，他就升级了，他就升到辟支佛了。啊，所以阿罗汉在四圣法界，虽然见思烦恼断了，有见思烦恼习气。啊，辟支佛见思习气没有了，他有尘沙烦恼，他把尘沙烦恼断掉了，他就是升级了，他升到菩萨了。啊，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叫全教菩萨。啊，所以菩萨没有尘沙烦恼，有尘沙烦恼的习气。啊，那菩萨断什么呢？菩萨就断习气。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他就成佛了，四圣法界里面的佛。啊，所以四圣法界里面的佛，见思烦恼连习气，尘沙烦恼也是连习气都断了。啊，他只有无明烦恼没断。无明烦恼一断了，他升级了，他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了。啊，就是我们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华严会上他是圆教初住，啊，别教他是初地。啊，但是习气没断呢，习气带去了。啊，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法子断呢。你看，不起心不动念，你还断什么？你还用什么方法？所以无始无明习气是最难断的，藕断丝连呢，非常难断。啊，你看。他在十报庄严土就是断无始无明习气，需要三到二僧期间这么长的时间，啊，自自然然让他没有了，啊，就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必理他。这四十一个戒机我们就知道，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的学习，啊，体会到四十一个戒机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啊，后薄习气真的，真有。啊，但是他不起心不动念。从不起心不动念，哪有阶级可以说呢？不能说。但是习气后薄真有啊，不是假的。啊，到等觉叫最后一品，无始无明习气叫生相无明，那一点跟最初意念不绝的状况完全相同，就那个意念不绝。啊，那是意念不绝迷了，现在最后意念绝了，悟了，迷破尽了。这是最危险的。啊，这才回归常寂光。常寂光真正是一真法界。啊， 连疑都不可得。啊，疑也是不得已一个称呼。啊，所以我们晓得，这四十一个阶级里头，每提升一层，这就是习气断掉一层，智慧又增长一层。啊，但是他们的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智慧神通道理就跟阿弥陀佛好像是差不多啊，弥陀为神加持所有往生的众生，包括等觉菩萨啊。如果没有阿弥陀佛的加持，他们在十宝庄严土提升自己，跟教化众生，没有那么圆满啊，总还有一点欠缺。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这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为什么十方诸佛是佛佛道统啊？没有高下了，诸佛赞叹弥陀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那我们要问呢，是不是他有一点过分呢？一点都不过分呢。那什么原因呢？一切诸佛如来在心地、因地，在因地修行，愿力不一样。啊，阿弥陀佛愿力特别大啊，不忍心看这个造作罪业的众生啊，他能够原谅造一切重罪的众生啊。为什么呢？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本性，是佛了，你本来是佛啊，为什么堕落成这个样子？欲语言不善，没有人教你啊，所以佛法在这个世界完全给你讲语言神，不给你讲音啊，总在语言不同啊，你语言殊胜，受过良好的教育，你不会这么做法了啊。古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古时候有人教啊，啊，在中国有儒释道教你啊，在外国有很多宗教教你啊。啊，换一句话说，纵然作恶还不离谱啊，还有个分寸呢、啊。啊，最近这个一百年，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个六七十年，算是一家子吧，中国人这个六十年没人教了。啊，更没有人去做 啊，那么所教的，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全是违背心得的啊，不知道什么叫心得 啊，没听说过，没有看到过，没有接触到过，啊，跟着社会大众一起学，啊，这个最近这30年来，科技特别发达，啊，尤其是媒体。啊，30年前才有彩色电视，在这个之前是黑白的，啊，不是彩色的。啊，在之前，抗战胜利之后，人家家里有个收音机呀，很奢侈了，哦，那就很难得了。啊，听声音看不到画面的，啊，大概10年之后，电视机出现了黑白的，啊，黑白电视机大概20年，完全转成彩色的，啊，这个东西出现了没有好处啊，人全学坏了。啊，里面的内容啊，越靠近现在就越不能看了。啊，这个学得好快呀，人学好不容易呀，学坏很容易呀。啊，全学坏了，所以今天的问题就人心坏了，这唐太宗讲的。啊，不是别的，人心坏了。啊，我在国外，有人问我，啊，现在很多制度上的问题，啊，哪一种比较好？我答复他的，制度上都没问题，问题在人心。人心要好，制度不好，他一样做好事啊。人心不好，制度再好，他还是干坏事啊。对，今天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如何拯救人心？那这就全靠教育。啊，我们中国苏和老祖宗的教育，从慈禧开端，差不多200年了。啊，西方对宗教教育丧失信心。应该有400年，科学技术发达了，啊，科学第一个要求的条件就是怀疑，怀疑才能发现真理，所以对神开始怀疑，那最后拿不出证据呢，就宣告上帝死亡。啊，维系西方社会的权威也逐渐丧失掉了。啊，西方社会乱了。啊，中国呢，由于老祖宗东西丢掉了，东方社会也乱了，全世界都乱了。我们是在讲万幸呐，在这个时代当中，能遇到佛法，能遇到方东伟先生， 要遇不到他了，我们绝不会相信的。啊，哪个什么和尚高僧大德来给我讲，我不会接受的。为什么？脑子有个观念，迷信。啊，这个就是大障碍啊。啊，我们跟方老师是学哲学，不是学宗教啊。啊，没有想到他自己学哲学，这也是一场病的因缘啊，让他有这么个缘分呢，到峨眉山去养病啊，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啊，天天看佛经啊，我相信他前生可能就是出家人，有根呢，要不然他怎么看得懂啊？那他看得很有兴趣，就看上瘾了，一生不离开佛经啊。所以他讲话我们相信，为什么？他自己真干啊，他不是说假的，他说真的，他真干。啊，于是我们也遵循他的指导，他的教诲，啊，去研究，去探讨，啊，要发现了，佛教跟西方人讲的宗教完全不相同。啊，西方这个宗教最重要的是信心，佛也是的，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但是西方宗教神是决定的权威，神说的没有任何人敢反对啊。佛教不是的，佛教你可以跟释迦牟尼佛辩论，啊，佛菩萨不但不责备你，欢喜啊，越辩你才越明白啊。所以到西藏还留的这个风俗叫辩经，就是辩论啊，这在其他宗教没有的啊。佛教是准许你怀疑啊，让你深入经藏，逐渐把事实真相都搞清楚了啊。把事实真相在佛法里面用六个字的代表，心相。性是本体，相是现象，本体就是真如，就是此地讲的一舍。啊，诸法实相，啊，讲自性，讲本性都可以。啊，本来是佛，是从体上讲的。啊，从体才变出现象，这个现象是宇宙万法啊，生命啊，跟我们自己从哪来的啊，都允许你去讨论去研究啊。宇宙从哪里来的啊？佛所说的跟现代的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完全相同。 是从你自己一念不觉而来的。没有主宰。啊，如果说主宰是你自己，随着你的念头在产生变化。啊，你看贤首过思还原观，那是他学华严的一篇论文。啊，现在讲博士论文，他那一篇是博士论文。啊，文字不多，把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叫借精髓念出来了。啊，告诉我们这宇宙人生到底怎么回事情啊？这答案清清楚楚啊。啊，从一体起二用，二用就是一包跟真包，啊，从体起用，啊，无论是一包，无论是真包，都具足三种周边，这就是它的特性，它的性质，念头，只要一起。周边法界，为什么？因为法界是一体，就好像我们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啊，要是有一根刺扎到了，全身都感到痛，立刻就感到。哎，遍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啊，所以任何我们念头上。动一个念头，啊，物质的身体上，这个物质细胞，它是波动现象形成的，啊，全都周边法界，啊，如果我们有三昧，有这个定功，我们的能力恢复了，啊，我们障碍去掉了。遍法界虚空界信息我们统统收到，那我们自己身体念头也是个法身来，我们也不断的啊，用这个一秒钟1600兆次的这个波往外的方式一样的啊，我们的起心念动念啊，由于自己知道的，无意自己不知道的，都是要发誓。啊，外面就像个网络一样啊，互相交叉的，通通明了啊。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三种周遍让我了解事实真相。这第一个是没有障碍啊，它起作用，发射出去之后，出生无尽。于是我们就知道，佛家讲无常，无常范围太大了，遍法界虚空界，随着这个念头啊，都在起变化。整个现象都是无常的，啊，真常的就是自性本体。起二用的时候，就不是，就是无常了。啊，心理变化，物质变化，啊，可这里头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第三个周边。含容周边啊，佛与化身菩萨，他完全用上了。我们迷了啊，含容周边是什么？今天我们讲量大，量大佛大，量大智大。我们讲量小， 小到什么程度？两个人都不能相容。那夫妻两个要离婚，为什么呢？彼此不能相容。你说心量小到什么程度？啊，他们的心量，你们说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那么大的心量啊！啊，法界虚空界多大，他的心量就多大。佛告诉我们，这是你们的自己的本来的心量，你本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心量扩大，扩大到虚空法界，人就成佛了。啊，小小的基础，连自己都不能包容，就到地狱去了。啊，拓开心量啊，太要紧了。啊，要学着包容人，要学着原谅别人，要学谦虚。啊，人不谦虚不能包容，人要傲慢不能包容。那一定是这个放下傲慢呢，要学习谦虚啊，对一切众生谦虚，对蚊虫蚂蚁都谦虚啊。我们看到合掌蚂蚁菩萨、蚊虫菩萨，哎，他懂不懂？他真懂，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尊重，我们对他尊重。他感到很惊讶啊，长久这样对他的时候就有感动啊，他不会来干扰我们啊。我们能用真诚心呢，要养成习惯呢啊，再扩大到山河大地，遍法界虚空界，真诚心、恭敬心啊，来对待啊，知道这是我们的一体啊，尊重一切，尊重我们的法身，尊重我们的本性。因为它是从我们的法身本性显现出来的啊，自他不二啊，上跟佛是一体，下跟地狱众生也是一体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是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啊，这个自信就是自己的自信啊，是一切万法共同就是一个自信，所以一切万法不二是自己啊。啊，这是七智第十地满足。十地是菩萨愿嘛，没有到十一地啊，从十地转到第十一地，二十从一十境界啊，一十相的境界，具足法身一切庄严，微少如来也为。这个具足法身一切庄严，庄严到了基础，庄严达到了圆满，是什么时候呢？等觉位啊，等觉位为什么呢？庄严是有相的，有现象的，妙觉位现象没有了啊，它没有相了，所以有相庄严达到最究竟最圆满的是等觉菩萨啊， 他说：“为少如来也为也，未得正知啊！啊，再提升呢？再提升，那就更有一转法性身，这就是补处啊。所以补处菩萨，他有相。”啊，但是呢，他已经证得圆满的法性，跟妙觉没有两样。啊，实际上，他确确实实已经住到长吉光了，十报图里面呢还留了一个身，就像小乘里面讲的无余啊，有余意涅槃啊，有余意是什么呢？还有余的呢，他还有个身体在啊，问小乘，这个人已经证阿罗汉了啊，确确实实小乘偏真涅槃他证到了啊，他这个身体随时可以丢，不丢也可以，不丢的时候有余意涅槃啊，身体不要呢无余意涅槃。不处菩萨也如是，不处菩萨是入大般涅槃啊，大乘的不是小乘的啊，就是回归自性了啊，他确实回归自性啊，但是十报图里头还留个身相在，或者是在十方刹土他做不处菩萨，等待圆满，他就实现成佛。这种种实现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啊，在他自己我们一定要知道，只要是十报图的菩萨都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分别之处啊，那么这种实现完全是感应道交啊，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发生大事有感，所以阿弥陀佛在那里现报身啊，那个报身是因众生之感而现的啊，在十报图叫报身，在十法界呢叫应身啊，时间很短促啊，几分钟啊，可以到十几天，那叫化身，事办完了就不见了，那叫化身啊，化身。我看多半呢，那个作用是帮助人起信心的啊，因为有一些人很聪明，他没有看见不相信，一定要看见，哎，真的他让他看到佛了，看到佛相信了，佛不见了，但是他真看过，真看过了，他有这个经验，他相信，大概这种作用是最大最多的啊，那这个人有善根，过去多生多劫有善根，这一生又到人间来的时候没有遇到这个缘，他不相信啊，他接触过佛法没有信心啊，必须他自己真的见到了，信心升起来了 啊，像朱金洲老居士跟李炳南老居士同年，他们都是老朋友啊，早年呢都是亲近印光大师的啊，所以也算是同参同学。啊，我学佛跟他的缘非常密切啊，他告诉我他学佛原因，他的岳丈岳父啊，章太炎，这是中国读书人都知道，民国初年中国是大汉学家啊，那叫朴学，朴学家，大家啊，学术界非常有地位啊，他是他的女婿。那么章太炎学佛啊，啊，那个事迹很多啊，甚至啊，见到许许多多的这些例子，他都没办法完全相信啊，只知道这事情不是假的。那他真正信佛呢啊，是抗战期间，他那个时候任职是四川跟西康两省的税务局长啊，他学财经的啊，这个职位很高啊。有一天晚上跟朋友打麻将，打到深夜才散会。散会那个时候官虽然大了，没交通工具，都得走路啊，没有车啊，马也没有啊。高级军官才会有一匹马啊，在抗战期间，在那个时候的口号，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其他的顺序都排下去了啊，所以对军人有优惠啊，高级军官会有一匹马啊。那么他晚上走路回去啊，很晚，应该是一两点钟啊，走的路那个时候的电灯路灯呢，你们都无法想象，我们亲眼见过20只光的灯泡，大概50米有一个电线杆，你想那个，那个就像什么？就像海上那个灯塔一样了，就是让你晓得有一条路，有一条路了，其实真看不到。他说，他回去的时候，差不多要走40-50分钟，回到家，啊，他前面呢有个女孩子，坐在前面。啊，也没有在意。啊，他说差不多走了半个小时，很长的时间，半个小时突然想起来，夜这么深，怎么会有一个女孩子出来？啊，孤单的一个人来走，这一想身上汗毛直竖，再一看呢，前面这个女孩子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一下就吓到了，这一下一惊啊，那个人就没有了。他从这一次就真相信了啊，真正相信了，他就真学佛了。他说这个可能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啊来度他的，没有经过这个事情啊，半信半疑啊，亲身经历的，而且这是时间很长，不是短时间。 啊，如果不是他惊吓，大概那个还没走，还在前面走。这一惊吓的时候就不见了。啊，这是这个都是属于化身，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应该在什么时候机缘的时候，那佛菩萨的时候，那感应道教就恰到好处。啊，就让你在这个时候回头，啊，从此就变成真的虔诚的佛教徒。啊，老人的故事非常多，啊，讲不完的故事，啊，我们年轻人在他面前孙子辈，啊，我认识他，他69岁，我26岁，孙子辈。所以很多地方呢，我们细心去体会啊，这一段里头的意思就是等觉菩萨而成为一生不住啊，一生不处实际上真的是妙觉果位。底下这段说，又谭鸾大师更为极乐菩萨后口不从一滴之一滴而顿顿不处，这个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极乐世界的，不同于其他诸佛的十宝图。其他诸佛十宝图，连华藏世界都不能例外，是要一滴一滴。啊，极乐世界非常非常特殊。啊，他说，或者是可以不从一滴到一滴。那就是他可以跳级啊，从初地可以跳成八地，从八地可以跳成等觉，他不是一级一级的，这是谭鸾法师告诉我们。因为同居土、方便土，没有按照此地啊，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总在语言不同啊。大师给我们讲的是西方净土。四徒三杯九品，总在语言不同。啊，如果语言殊胜，他就不必经一滴到一滴。啊，甚至于凡圣同居土里面的菩萨，可以不必经历方便土。就直接可以提升到十宝庄严土啊，有没有可能提到等觉呢？我们相信有可能啊，这个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威神。但是经里头有一句经文我们要记住，知道为什么有这种缘分啊？经上讲，每一个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你今天念佛能往生，无量诸佛在加持你，这个就太难得了。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你为什么听了能相信？相信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念佛真能往生，一生真能成就，这太不容易了。是过去是蓄势善根深厚。善根一个是福报，一个是智慧。福报成就当然快，这单说福报，不说智慧。佛门里面修福报的人比修智慧的人多。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修佛的全都修福报，不管这福报是真的是假的，他心目当中全是在修福，他没有想到求智慧。所以那个佛报后的就得无量诸佛加持所以他可以不比一地进一地他可以跳班呢。言十地借次者，是释迦如来与阎浮提以印化道耳。这个我们很少听说的，这坦难大师说的。讲十地，讲戒次，一地一地，这是释迦牟尼佛在阎浮提，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教化众生，以印化道耳，也是一期，在这个阶段当中，对我们这种根性的人数，用这个说法。他方净土何必如此这个他方是讲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我们是不一样这个谭鸾法师之说，这底下是黄念老，他给我们做了个总结，结得很好。鸾师之说，身现极乐菩萨，圆觉圆修，一地一切地，故生彼国者，皆不退转顿超皆次圆真不住，身现弥陀大愿。妙得难思，这话可以相信为什么呢？华严经上曾经说过，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有这个道理，有这个讲法谭鸾法师这个说法的时候也是有其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这个是完全是圆教。如果是圆顿根性，它就不必一滴一滴的提升了圆顿根性当然也是虚根深厚也不是一生当中成就的虚实的善根一旦被开发，那个起的作用不可思议这是一生不出愿说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仅仅是真的等觉， 等觉跟妙觉当中还有个一生不出，啊，这个是真正到究竟圆满了。下面第36页，啊，这个第17章啊，后头这一页，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取，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身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觉。念老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是第36，教化随意愿，极乐世界往生的人里面。肯定有慈悲心很重，看众生苦，很想赶快去帮助他们。啊，这个愿望能不能现前呢？能，弥陀有这一愿，这一愿加持你。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你就有这个能力啊，去教化众生，教化的智慧、道理、神通跟阿弥陀佛差不多。你没成佛，你有这个本事，你有这个智慧，从哪里来的？阿弥陀佛加持来的。啊，这个真难得了，这个事情十方世界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啊，我们看注解，下第36，教化随意愿，如上愿所明，啊，上是前面一愿35。是一生不出啊，身彼国者安居乐国，乐国是极乐世界啊，熄灯不畏，都能够到达后不佛的地位啊，成等正觉。这是前面一愿所说的，但菩萨成佛了，各有愿力。每个人往生的人，愿力不一样。啊，如愿披弘誓铠甲，凡如秽土，普利群生，教化有情，则成弥陀愿力加持，教化随意，无不圆满，是为本愿之意。这一愿的意思在此地。啊，弥陀对于一切众生的这个心愿了解得很清楚。啊，确实有慈悲心很重的人。 看到这个世间众生太苦啊，不忍心不救他们，那救他们没有能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就能满足你的愿望，你在这个世界就普度众生。那我们就晓得这一愿是为这一类众生所发的，这一愿在弥陀圆满了，圆满就是确确实实有能力加持你啊，满足你度众生的愿望。啊，披红饰铠甲，这是比喻。因为秽土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度众生不容易啊，做好人太难了。啊，那怎么办呢？在这个世间，随时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呢。啊，绝不退愿心。啊，舍生命无所谓，舍了我又来了，我换个身体再来。世间有坚定誓愿的人都能做到，何况是菩萨。啊，所以他能够回到娑婆世界，普利众生，教化有情。啊，这个时候成弥陀愿力加持，啊，让你的教化随意。随意两个字非常重要。随时随缘呢？随谁的意？不是自己的意，随众生之意。啊，众生愿意接受什么，就能教他什么。啊，这个地方众生接受，到这里来教；那个地方众生接受，就到那里去教。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啊，菩萨教化随众生的意思啊。菩萨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本愿就是这一愿。啊，能把教化的工作做得很圆满。又铠者铠甲盔甲，古时候战士对敌作战时所披服之物啊，那么现在没有了，现在战争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啊，二次世界大战战争主力是战车，战车就是铠甲。 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爆发，这些都用不着了。现在战争叫按钮战争，飞弹在一个地方可以发射打到全球任何一点，而且弹头是带核子弹头，毁灭性的，一颗核弹就毁灭一个城市，所以这个战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是毁灭性的战争，而且这个战争我们现在可以知道是一个同归于尽的战争，就大家活得不耐烦了，反正一起死吧，是这种战争。这种战争谁来打呢？就神经病的人来打，真的真怕神经病的人去乱干流。这个事情真的是麻烦事啊！往往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很多预言家讲地球的毁灭，毁灭的因素里头有一条，核武战争。人为的毁灭，现在许多国家还在研究发展核武，明明知道核武是同归于尽的，为什么还要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人与人不能和睦相处？我今天下午看到同学送了一份新闻摘要，2月1号到2月7号，就这个星期的。一共有41条，这一个星期。这个里面第二条，这是个大问题，全球人口增加，2030年。恐怕吧，要爆发粮食危机。地球上的人口不断在增长，粮食跟能源却频频在拉警报。根据联合国一项报告指出，2030年，人类对于粮食将要增加50%，能源需要增加45%。但是地球上人口增加是不增的事实，到2040年，世界上人口将从现在的70亿增长到90亿，未来20年，中产阶级人口将增加30亿人。那么对于食物能源的需求怎么办？到那个时候，全世界恐怕再出现30亿贫穷的人口。 这是社会一个最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怎么办？学佛的人有办法，量子力学家有办法啊？为什么呢？真正懂得境随心转，问题就解决了。啊，人一定要善心。啊，要有善意，不能有恶念，不能违背自然的规则。啊，地球上灾难没有了。啊，地球上所生产的这些食物，决定够用。啊，天上天叫这个人到人间来，不会让他饿死。没有这种天理的啊，肯定会有更好的吃的东西发现啊，我们相信啊，可是一般人不相信啊。啊，现在问题是多。这是科学带来的后遗症，那就是病毒的染污啊，农药跟化肥把土地染污掉啊，水染污了，水染污的是严重染污，所以我们看到报道，大量的这些鱼群死在海滩上，那就是水不干净啊，它在里面中毒了啊，土壤不干净有毒，种植的植物里面带的有病毒啊，吃这个粮食都带奇奇怪怪的病啊，所以在过去上一个世纪70年代啊，汤恩比博士就呼吁主张恢复古时候的农耕啊，我们才能得到健康的食物，这真事情啊。啊，现在的雨水、空气的染污、酸雨啊，好像这个世界无法居住了。如果不能改进，改进是从人心，人心不改进，用什么样技术来改进都没有，产生不了效果。啊，所以环保，我应该在，应该也得30年吧，啊，才听说有环保啊，二次世界大战没听说环保，战后也没听说环保。大概从战后20年才有环保这两个字啊，才知道这个东西，以前没有啊。啊，那就是大家认为地球染污已经非常严重了，才意识到啊环保重要。 啊，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佛讲经了，啊，所以我曾经说过，环保一定从心理环保做起，心理要被染污，外面的环保啊，决定不会有成，不会有成就。啊，环保今天讲遍全世界，可是染污还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啊，为什么发生不了效果？啊，追究其原因，境随心转，我们的心染污了。啊，所以外面境界言有不染污之理，这个道理要懂啊！啊，怎样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诲找回来，这个世界才有救啊！为什么人心善？我们居住的环境就是啊，地上长的这些东西都是啊，无论动物植物都是啊，能够养活这些人。啊，现在量子力学家提出一个口号，很好，以心控物。啊，要用心理去控制物理。啊，为什么？物质的基础是心念，是意念。意念好，物质多好；意念不好，物质就变坏了。啊，从这个地方改起，就会产生效果。啊，粮食少一点，人多一点，人依旧可以能存活下去。啊，我们同学当中，曾经有人向我们介绍皮箍的方法真有效，那是少数人在修炼的啊。他告诉我，有一个同学20多年没吃饭啊，身体很健康，人还在啊。这种人遇到粮食危机，他与他一点不相干。啊，我们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日中一时，行不行？行。我亲眼看到的啊，我的老师李炳南居士日中一时几十年呢，而且吃的很少啊。我跟他学经教，也跟他学习生活方式啊，所以我在台中，我一天吃一餐吃了5年啊，一切都非常正常啊，养成习惯了，念头不想吃了不会饿，如果没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到时候哎呀饿了他就想吃，看念头做主啊。啊，我们这个身体身它不做主啊，念头做主啊，你不想的时候它就没事，就很正常，一想就饿了啊，就要吃了啊，不想什么事都没有 啊，好啊，时间多啊，多读书啊，多念佛啊。啊，那如果说人口到90亿，我们都吃一餐的话，够了，怎么会不够啊？啊，那么再说，啊，这个是我学日中一时，学到第8个月，我才跟老师报告。啊，我自己暗暗在学，我没有跟任何人知道。啊，到8个月了，我向老师报告。我说老师，我现在也日中一时了。他多久了？我说8个月了。他身体怎么样？我说很正常。他把桌子一拍，一生永远做下去。啊，为什么呢？不求人了。人道无求，品自高啊。我们的生活维持很容易啊。啊，素食一餐。啊，我那个时候在台湾，每一天这个生活费用一餐饭，台湾钱3块钱。啊，3块钱是合美金多少呢？不到1毛。啊，1块美金大概换37、8块的样子。啊，可是李老师他厉害。我怎么没办法跟他相比？他一天只要2块钱，他吃的比我少。啊，我们都是年轻啊，啊，3块钱才能吃饱啊，他2块钱就吃饱了，所以他一个月的生活费用60块钱，啊，大概和美金的时候1.5块的样子。你看他的生活费用啊，我一个月的生活费用一定要90块钱啊，大概是2块美金啊，两块多一点这样子啊。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向老师报告啊，我说我们发现能量的消耗啊，饮食是能量的补充，能量的消耗啊，消耗在妄想应该是80%-90%啊，实际上我们讲劳心劳力消耗掉的不多，很少。啊，老师印证了我这个想法。啊，告诉我，真正能量消耗应该是95%消耗在妄念上。所以为什么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圆门托钵过那种生活，他的精神体力那么好啊，他消耗的少啊，跟着佛修行的人都没有杂念呢，天天念道决定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口，没有贪嗔痴慢啊，没有七情五欲，所以他心清净啊，啊，消耗能量就很少啊。经常告诉我们，阿罗汉一个星期吃一餐，他出来徒步一个星期。出来突破一次，辟支佛2个星期出来突破一次， 啊，辟支佛是半个月，半个月吃一餐饭，阿罗汉是一个星期七天吃一餐饭。啊，释迦牟尼佛需不需要去吃？每天去托钵做个样子。啊，他那是跟大家随喜，啊，大家吃，他也吃一点的，啊，他可以不吃啊，他没有消耗啊。啊，那么到那时候，能量还有个补充，从太空。从呼吸当中，太空的能量多啊！屁股的人肚子饿了怎么办？空气啊，口张开，这个吸空气，空气的有能量，它能够吸取。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能量到底消耗到哪里去了？啊，尽可能的少打妄想。啊，不应该管的事情别管。不应该干的事情别去干。特别是言语啊，话要少说。真正有修行的人，有德行的人，言语多少啊，他消耗能量少啊。啊，念头多，说话多，消耗能量就很大。这个道理啊，不能不懂啊！啊，所以科学家这些报告，我们用我们几十年学习的经验，他未必相信。啊，现在人都要看科学精神嘛，那证据了。啊，你不把证据拿出来说，你跟他讲，他不会接受，他不会相信。啊，我们自己学习，自己的受用。啊，李老师当年在台中收入不错啊。啊，他在奉祀官府当主任秘书。啊，还兼了两个大学的教授。啊，他有工作，有收入啊，在当时收入大概400多块钱的，很不错了。啊，算是高等的待遇了。一个月生活费用60块钱。啊，剩下钱干什么？做慈善事业，去布施，帮助别人。乐此不疲呀。啊，老人家走了之后，我看到他们处理后事的，收拾老人的这些衣物，才发现他老人家里面穿的内衣全是补丁，袜子也是的。啊，外面出门那一套中山装。大概穿了40多年。非常节省的。他不是没有钱的。啊，自己真的可勤可俭。啊，他做到了。 欢喜布施，欢喜教人。啊，一天忙到晚，不亦乐乎？啊，跟他老人家约时间见面的一个星期之前，啊，一个星期之内，决定排不出时间。啊，每一天时间排得满满的。啊，我在台中住了10年了，这亲自看到的。啊，这是真正学佛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啊，那么这是我们念到开讲，啊，怎样防卫自己？啊，古时候战死对敌时候作战，穿的铠甲，用以遮卫身体，防卫时时。啊，时时。这是剑，时时剑。念老在这里有个卦符，近代之避旦衣，也是此类。啊，可是今天战争跟过去完全不相同了。菩萨入生死，降魔君，这个魔君就是逆境。啊，我们讲逆境卧云，他障碍你啊。啊，你怎样去避免？怎样去降伏？所以这以自知弘誓弘身誓愿为铠甲。啊，弘是大了，你的大愿，你的深愿，以这个为铠甲，决定不为外境动摇。你才能够成功啊。因弘誓之心坚于铁石，可以此心出入生死之阵。啊，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确实像佛所说的，啊，没有坚定的誓愿，你肯定不能成就。啊，为什么呢？阻力太大了，拦不住啊。啊，我自己一生这亲身经历，你们同学都知道啊。啊，我的讲经教学是怎么磨练的？在一个地方，最长不要住过半年。啊，为什么？半年麻烦就来了。啊，最理想的不超过一个月。为什么？大家对你还很客气。啊，一个月什么？哎，讲几天的就走了嘛。啊，常住在这个地方呢，啊，对他们就产生威胁。啊，尤其呢讲的还可以，啊，大家喜欢听，啊，大家称赞你，麻烦来了，啊，嫉妒障碍啊， 啊，哪些人呢？古人讲的同行相济啊，他就不让你常住在这个地方。我们自己要很清楚，绝对不能造成啊他们的这个威胁啊，所以我们讲经教学不取不予啊，就是这样他们心都不安啊，那只有回避啊。我们讲经的道场多啊，我在海外许多国家都要去啊，就是当年在美国，美国本国就十几个地方啊，一个地方住十几天的话，哎，差不多一年就过去了啊，真的绝不超过一个月，大家放心啊。我不争地盘，我不要信徒，我不要供养，他们怕的就是这三桩事情啊，不要地盘，不要供养，不要信徒啊。那么最近二十年啊，就更简单了，因为科学技术发达，有些同学发心啊，搞了个什么网络啊，我对这个都外行啊。啊，现在的网络可以代替卫星，更方便，成本低了啊，我就不要跑了啊，每天用这个工具跟全世界的同学们啊，每一天来分享佛法啊，利用这个工具联系我们在一起修行这是好事情啊。啊，我们还是不要道场啊，还是不要信徒啊，绝对不能跟当地啊我们的佛友啊冲突啊，和睦相处啊。虽然不要啊，供养还是不少，干什么呢？印法宝，这是跟印光老法师学习的啊，印足一生四种供养啊，全部是用在流通佛法、经论善书啊。他把这一切建了一个小型的印刷厂，苏州红化社就是这一笔钱办的啊，四种供养统统集中在这个地方啊，自己印经书啊。红化社在当年所出的书很讲究，纸张印刷校对都是上乘啊，而且价廉物美啊，红花社的书卖啊，卖得很便宜，收回这些钱呢再印书啊。如果很清寒贫穷的人想读书，他也可以赠送啊，也可以半价给你，他那个章程上订的都有啊。印足一生把这个供养的钱就做这一桩事情啊。国内如果有灾难啊，水灾旱灾啊，老法师也关心，他会从印经款项里面拨一点钱去救灾 啊，没有这个慈善的这个科目啊，只有印经，从印经里头拨款。老和尚给我们做个好榜样，让我们知道钱怎么个用法。是我们的好样子啊！老和尚一生没有拿这些供养，就改善他的物质生活，没有。啊，他吃的东西是常住里面的大锅菜。啊，穿的衣服也是一件衣服，穿几十年。啊，生活非常节俭，非常刻苦。啊，晚年专修念佛一门，跟我们做榜样，一门深入。尝试寻求往生之后，被后人尊为一代祖师。啊，净宗的祖师不是活的时候，是死了以后。啊，佛门这些弟子，大家承认你对净宗有贡献，你对这个净宗的修持可以做大家的榜样。这样才能成为一代祖师，所以祖师都是死后啊，等于说大家承认的啊。净土宗祖师跟其他的各宗不一样，其他各宗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净土宗没有啊，是大家选的，就后人选的，不是当代。啊，所以我们学佛要认真，我们的目标是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太好了，我们要做出来给人看。啊，把这个法门普遍广泛介绍给大众。啊，这个法门确确实实难信易信。你真正相信，个个成就啊！善导大师说：“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的。”啊，就是要真心、真愿、老实念佛，万缘放下。啊，能持戒，能吃苦。啊，不怕苦啊，只有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本书，弥陀经或者是无量寿经啊。在这个社会当中，知识分子多，啊，黄念老的脊柱非常有效，可以帮助我们破迷起心。啊，更进一步呢，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在这一生，我们所得到的，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什么？读自己喜欢读的书，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没有压力，没有忧虑，没有烦恼啊！啊，快每天快快乐乐，欢欢喜喜啊！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圆满。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请看《大经科注》第504页，第六行最后一句看起，第六行：菩萨若生死，降魔君，再以自知宏生誓愿为铠甲，因宏誓之心坚于铁石，可以此心处入生死之阵，至于所教化者，受云皆发信心，盖信为道源功德母也。这是说不退转的菩萨啊，大菩萨他们都是发了菩提心，四弘誓愿就是菩提心。如果不是菩提心，四弘誓愿就不可能落实啊！尤其是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是圆满的慈悲心才能做到。啊，一切众生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大，上面从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这里面包括了云飞软动、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情与无情，全包括在其中。啊，这个心一发，跟诸佛如来平等无异啊，所以它是圆满的菩提心，它是真心全体的显露。 这一句话很容易念，在家出家都念过，可是意思没懂得啊。如果懂得这个意思，他就有受用啊。下面三条肯定能做到啊，下面三条有一条做不到，他对菩提心依旧是迷惑，没有理解。啊，要普度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圆成佛道，这桩事情做得最究竟、最圆满，确确实实是一切菩萨的榜样，这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如何实践四弘誓愿？四十八愿就是的。啊，愿愿都是四弘誓愿的圆满。他做到了，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啊。所以入生死降魔君是指在六道轮回里面度众生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生死是六道生死，魔君是比喻这些众生刚强难化啊，不是容易教的，很不好教啊。他们对菩萨误会很深呐、啊。对他不相信啊，还把他当恶人啊，这叫魔君啊。可是众生在迷，他完全是迷惑颠倒，菩萨心目当中，这是变法界虚空界里面最值得怜悯的人啊，迷失了自信，在六道里头搞轮回，愈陷愈深，真是无有出期。菩萨以无尽的慈悲跟这些人往来，要受尽一切委屈，要受尽一切羞辱，二乘人不愿意干这个事情，全教菩萨受不了，所以他退心了啊。退什么心呢？不再教化众生，众生难度啊，成就自己吧。可是真正成就自己，离不开度众生啊，不能够度众生，自己决定不能圆成佛道。为什么？你烦恼习气断不干净，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还有苦乐，还有难易，你依旧堕落在两边啊，所以你的功德不能圆满啊。菩萨为什么能呢？因为菩萨知道诸法实相， 啊，地狱、恶鬼、畜生，都是幻化了，都不是真的，啊，只是迷惑、造业。发而变现出来虚妄的幻境，哪里是真的？他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能在一切境缘当中不动心，啊，不起心，不动念，啊，所以他不退转呐、啊。道理在此地，啊，二乘人没做到。全教菩萨没做到，没有其如发心，不知道事实真相，啊，所以他会退转，啊，道理就在此地。菩萨教化众生，永远站在三轮体空，也就是说，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诸法平等一位也。啊，所以他的宏深誓愿坚于铁石。啊，他不会动摇的，啊，可以用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就是此地讲的愿心，啊，出入六道三途。那么至于所教化的，这就是对象了。教化要达到什么目标呢？目标有浅深次第不同。第一个目标是帮助他建立信心，啊，你看首云借发信心，这第一个阶段教学目标达到了。难啊，啊，现在这个时间动乱，原因在哪里呢？信心没有。啊，你去打听打听，到外面就看到人调查调查，你对自己有没有信心？他一定说我没有信心。啊，你问他你对父母有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你问他什么他都没信心，这很可怕了。啊，对于自己的亲人，啊，夫妻都没有信心，啊，父子没有信心，兄弟没有信心，走到社会上对任何一个人都怀疑，都没有信心，这个日子过得多痛苦啊！一切时一切处他都是忧郁不绝，都在怀疑。啊，那么像这样人，不但是佛法、圣贤法、世间所有一切法，他都学不好。啊，如何帮助人借发信心？第一个教学目标，这个目标达到了，功德无量啊！啊，那我们就懂得，在现前，无论在什么场合当中，讲经也好，讲传统文化也好，讲什么都好，啊，目标在哪里？让他升起信心。你这个教育就成功了， 啊，不必要向上提升，提不上去的，这是第一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没上去，第二个是决定上不去的。啊，所以传统文化的复兴，正法救助，千万不要想在我手上可以做到，那你就完了。你不但毁掉自己，你也毁掉了正法，也毁掉了传统。一定要晓得，三代四代之后才能够看见。啊，大摩祖师到中国给我们做了榜样。啊，禅宗是正法，没人相信，排斥的人很多。啊，你看他到中国来。少林寺面壁九年传一个慧可，慧可也一生传一个僧璨，一生就是传一个人，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才真正开化，啊，禅宗发扬光大了。六代呀，别想着我这一代就要有什么成就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把传统把正法毁掉了啊！我们这一代期望现前的大众说对这个能升起信心，升起少份信心，我们就很满足了啊！十分信心呢，有两三分信心不得了了。啊，重要的在这信心里面留意，这个事情找不到，可遇不可求。啊，你有真诚心呢，会遇到，啊，必定有感应，会遇到，遇到一个传一个，遇到两个传两个。啊，办个书院，办个佛学院。印祖告诉我们，就跟建一个小道场一样，共修的人数不要超过20人。这个话是真理呀。为什么？早年我在台中，李老师曾经打过两次精进佛七。啊，我跟他还不认识的时候，我认识他，他在台中建立莲社，临终修行10年了。我好像是第11年才到台中才认识他。啊，在之前的时候打过2次精进佛七。啊，他自己做主持和尚。啊，参加的10个人。啊，为什么呢？10个人以上，主持和尚的精神体力照顾不到。啊，你顶多只能照顾10个人。这10个人修行情况你完全了解。啊，2次还都出了事情。啊，说事情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着魔了。这个事情麻烦了，人家人来参加夫妻很正常，好好的。你这个7天之后，你把人变成神经病，要送到神经病院，你怎么对得起人家？你怎么能叫人家对佛教升起信心？啊？李老师不简单的，他真还有点功夫啊。啊，用了差不多8-9个月的时间才把他调理恢复正常。 从此以后再不打金经佛七了。这一生当中你找他打金经佛七他不干。啊，为什么呢？责任太大了。啊，一般佛七无所谓。你真修魔就来障碍。啊，你搞假的，魔在旁边看笑话，假的不是真的，随你去吧，不来干扰你，反正你不会成就。啊，你仅仅真想成就啊，肯定来了。为什么？他来报仇啊。你到极乐世界就报不到了，找不到你了。啊，最后一个机会他一定要把握住。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办个书院。啊，人数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啊，不要超过20个人。20个人怎么教呢？注意教10个人。啊，你看能教的，啊，真肯干的，这10个人认真教他，另外10个人把他当作旁听。啊，虽然我们没有正式名利，啊，你是正课生，他是旁听生，没有，这就是20个学生。老师心里要有数。啊，这20个人当前面10名能有成就的，有一点成就的，一分信心两分信心都不错啊，都很稀有很难得了。6、7分佛心那不得了啊，稀有难逢啊。啊，这都要知道。啊，大众在这个会下能发起信心，最重要的，老师是真的有信心。老师不是真的有信心，做出榜样，学生不可能有信心。啊，我跟方东梅教授学佛经哲学，啊，这最后一个单元他教我这门功课，我看他是不是真的在研究佛经哲学，我都看他了。啊，看了20多年呢，他是真的，他不是假的。啊，他的书桌上一定有佛经，他不是摆在那看的，他真在那里读啊。啊，每一天他都不空过啊，他天天在读啊，我们就相信了。啊，你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看看你有没有真学。啊，他真说，那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如果是自己教我们这些东西，他自己没有真干，没有真正去读佛经，没有真正把佛经所说的落实到自己的生活，我们怎么可能相信？啊，所以老师教学成功不成功关键在此地。啊，老师慈悲呀，知道我们真的想学。啊，所以不让我们到学校去听课。学校听课下课的就走了，你看不到他。啊，我跟他学在他家里， 看到他的私生活。啊，这个语言很殊胜啊，跟在学校听课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啊。我在他家里面的时间，连他的儿子都说，比他们接触他那家里那栋房子时间久。啊，这是真的。我们有空常常去找老师。啊，老师给我们讲的一些闲话，家常闲话里面都是佛经哲学。啊，你去看他绝对不会有一丝空过。啊，就喜欢到他家里去。啊，他也非常喜欢我们去问他。啊，向他请教。啊，所学的东西全在生活。啊，在一举一动啊，言谈之中。这种学问叫实学。啊，用在哪里？就用在生活，用在工作，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全用上了。啊，所以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所学非所用，这个东西不会长久。啊，不可能有成就。学了要有用，没用东西不学。不浪费时间，啊，不浪费精力，啊，所以第一个目标是发心性，第二个目标是发心愿心，啊，第三个目标要真干，啊，所以要有三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要踏实。要坚固，啊，时间长一点不要紧，啊，不能让他以后退心了。在今天这个社会，啊，障缘太多了，啊，遇到这些缘，往往自己把持不住就退心了，啊，这个非常可惜。盖性为道源功德母啊，这就华严经上说的啊，性是大道的根源，这个道是成佛之道啊，源头啊，母是比喻能生的意思啊，能生一切功德啊，事出世间无量无边的功德从哪里生的？从信心生的。人要没有信心，什么功德都没有了。人要没有信心，所生的都是烦恼，都是妄念。啊，都是不善业。啊，所以这个信要特别重视它。清凉判华严四分，第一个是心啊，第二个是戒，第三个是行，就是完全变成了生活，变成自己的心性，幕后是真 本经小本曰：为诸众生摄施一切世间难行之法。净土这个法是特别难，真难行。我跟方老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26岁，26岁到36岁，对净土不能接受老师那个时候把佛经完全看为哲学，那佛经里面就分，里面还有不是哲学讲迷信的。老师告诉我，迷信的那一部分我们舍去，哲学这一部分我们学习哪些是哲学呢？华严是哲学，法相是哲学，法性是哲学其他的都放下了，我们只着重这些经典在这上下功夫可是这些经典真正深入之后了，才发现原来我们把它排斥的那一部分呢，比我们学的还要高，还要高明方老师到晚年呢，完全变了岂如境界了这就是所谓的什么知识分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所表演的是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是占大多数好学多闻，这习气所以世尊教学49年对于上根立志与下愚的众生呢，这两种人最好读，不用操心的。上智的人，你一提他明白了，他不怀疑了；下个人他老实，没有心眼。他那个一生呢，生活思想很简单，每天吃饱穿暖了，睡足了，就很满足了，什么妄念都没有，所以你给他讲什么，他相信，他就坚持到底，他一生不改变，所以他会成就。上智跟下愚，我们是到几十年之后才完全明了之后，把它画上等号。古人有一句话说，我们画等号，古人有依据的，我们找到依据。古人说，为上智与下愚不一，就它不变。所以李老师中年之后很想学下愚，学不像他告诉我，学了多少年，学了不像就古人一句话说，愚不可及，他那个愚你比不上他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一个方向，一个目标追到底，到最后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的成就，我们一般人赶不上。啊，这就是说明，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是100%彻底做到了。啊，我们一般人学走这个法门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没有100%做到。那为什么还想看看别的东西，还想看看别的资料？不行的，人家什么都不要，真的，你不绝不动心的，就一条路走到底，没有一条岔路。我们虽然走到底，旁边岔路还很多，虽然不去，总得看看啊，这是往哪里，那是通哪里，啊，他不管的。他一路上他不知道，他就一直到目的地了。这人很可爱啊，啊，非常难得了，值得我们尊敬他。啊，不可以轻慢。啊，那是了不起的人，那是一生决定成功的人。啊，弥陀经上说这话，这说释迦牟尼佛了，为诸众生说是一件世间难行之法。这个法门真难行啊！啊，你说我们就不是下雨，我们要是下雨，我们早就成佛了。啊，李老师把这个净土宗介绍给我，说了好多遍。我没接受啊，我只是对净宗啊不反对，不毁谤啊，有时候要赞叹几句啊，但是就是不肯学的啊。我连讲《弥陀经疏钞》莲池大师的啊，讲的也很不错啊，听起来头头是道啊。我有没有念佛？没有，讲给别人听的，劝他们学，大家学的，自己没正干呢啊，可见的真叫难行之法了啊。老师甚至于劝我用什么话呢？你们任何人想不到，自古以来啊，多少这些祖师大德有德行、有学问呢、啊？他们都相信，都念佛求生呢、啊。我们就照这样，纵然是悟吧，就让悟一次好了。啊，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我都没动心。啊，我真正对于净土产生信心是讲《华严经》啊，讲《楞严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啊，讲《华严》讲了一半了，有一天突然想到，文殊普贤是学什么法门的？善财童子是学哪个法门成就的？啊，那在经的后面没讲到。啊，翻到后面去一看，四十华严第39卷，文殊普贤通通是发愿求生净土。然后回头再仔细观察善财童子53参，前面一半讲过了，但是没有发觉，这粗心大意 啊！这回头一看的时候， 心念不一样了。啊，对于敬宗有了几分呢？沉静心。啊，一看善财出来参访，第一个吉祥云比丘。这个人是修波州三昧的，波州三昧也叫做佛力三昧，一期九十天，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九十天就是一句佛号。九十天当中不能坐下来，不能睡觉啊，所以这个修这个三昧很辛苦啊，可以站着，可以走动，不能躺着，不能坐下。所以要有很好的精神体力，要有真诚信心，得三宝加持啊，专修啊，一个目标求生净土啊。我们中国人常讲先入为主啊，他第一个参访的时候就是他一生选定修学的法门，把它摆在第一啊，不是随便。那么再看最后啊，一个开始，一个终结。终结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我们这是真的彻底明白了啊，文殊普贤善财彻实彻宗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我们信心从这里建立的啊。当中五十三参，那是成就自己的厚德之，知道念佛法门同是一切法门，一切法门离不开念佛法门啊，这个在最先你看到吉祥云比丘给善财童子开示讲了二十一门念佛门，二十一种念佛门，这二十一种啊，就把所有一些法门全包括在里头啊，一法不漏啊。但是我第一次讲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没发现啊，依照清凉大师苏超去讲，也就囫囵吞枣讲下去了。啊，可是第二次讲的时候知道了。啊，知道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那个一是任一，不是独一。任何一法都同是一切法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好讲，而且容易修，其他的法在理上讲没有差别，但是不好修。为什么呢？都要断惑才能真正啊，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你就能成就啊，所以这个真的变成难行之法了。不消业障，不断烦恼，怎么会成就？他真成就了。实际上是有原因的，我们不懂。就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能消业障，这一句佛号能断烦恼。啊，这是个秘密，没人知道。啊，虽然经上说了，念一声佛号， 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没人相信。啊，你不相信，他就效不了；你真信，真信他真就效了。所以这句话有没有效果，在你的信心。啊，你不信，你天天念佛，决定效不了；你真信，真效掉了。啊，真心心换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呐。这是佛在《大小乘经》上都说过。说盖此净土法门，即圆即顿呐。如何真正能够契入即圆即顿的境界？啊，所以这些大乘经对我就很有帮助。啊，我要不接触这一些经典，啊，《华严》《法华》《楞严》，啊，禅宗也有一部分。啊，不接触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它是这个机缘机顿。体会不到啊！从这些大经大论里头逐渐认识了，认识净土了，超前理解，我们完全承认了啊！情是凡情六道里头的，立见呢？见是分别之主，立见是四圣法界的，超情立见这四个字，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故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了。啊，换一句话说，今天我们要到六道，到十法界去宣扬经宗，这就是菩萨入生死相我群。真正不容易啊！啊，不容易，那我们就要认真、细心去观察本师释迦牟尼佛。难行能行，难知能知，他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啊，他是把佛法通通用在生活，用在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教学。啊，同理大众，是以智慧德行为主，啊，戒律为主，啊，不是戒律为主，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六合敬里面的主是见和同解，这个是主，啊，戒律是辅助的。你跟佛陀同一个之见，你决定不会犯错误。啊，所以见佛同解重要啊。啊，见佛同修那是对什么？一般初学的，刚进门的。 啊，用戒律约束他，让他不犯过失。啊，但是静茹这个僧团每一天接受佛陀教诲，啊，自自然然呢，把戒律融汇到佛知佛见里面去了。啊，戒律变成自自然然正常的生活规律了。啊，不是刻意去学习，啊，完全变得纯粹自然。故为世间一切难行之法。又小本曰：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是要你信这部经典。啊，小本跟大本是同一部。小本里面所说的可以应用在大本上，大本上所说的可以解释小本。啊，它是一不是二。啊，这是叫我们要信这部经。为什么要信它？这部经称赞谁？称赞十方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如来都赞叹这一部经，无量寿经或者是阿弥陀经，赞叹是不可思议功德了。为什么？他能够普度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那六道是最苦最难度的，这一部经能度他们，而且帮助他们当生成就无上菩提，哦，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啊，把他从恶道渡到善道，从善道渡到天道，从天道渡到声闻缘觉，这个功德也很大了，是可思可议啊。把这个众生渡到成佛，这个不可思议，谁能相信？诸佛如来相信，化身菩萨相信。那我们如果肯定诸佛如来的智慧道德啊超过我们，那他们相信呢，我们能不信吗？啊，他们相信的，他们宣扬的，这个法门一定不会错啊！啊，所以这个法门，这部经典，完全是用诸佛如来的口吻劝导我们呐！啊，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句话很重要啊。谁不想一切诸佛护念我？我能得到一切诸佛护念吗？难。你身上有这部经，诸佛就护念你；你心里头有一句佛号，诸佛就护念你。不，这很明显吗？啊，你得到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护念你啊！啊，我天天念这个经啊，诸佛护念了。啊， 诸佛护念，那就是无比的吉祥。啊，什么样的灾难魔障你都遇不到。为什么？你有诸佛护念。啊，其他的经上没有这一句话，只有这部经上有。啊，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你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所以它叫难行之法。真妙啊，真难得了。啊，这个经呢，古大德里头啊，只有欧耶大师讲清楚讲明白了。啊，虽然讲清楚讲明白，我们一般人读弥陀经要解依旧囫囵吞枣，没消化了，不得受用啊。啊，现在人的根基比不上古人。啊，欧耶大师在那个时候这篇要解，我相信受益的人非常非常之多。啊，但是现在人的程度善根福德比不上从前的人。啊，过去的根底也不如从前。啊，所以能体会到多少分很难讲了。啊，得一就不是那么多了。啊，所以这个东西要细讲。啊，讲的人最重要的是真正要能够契入境界。我念弥陀经，契入弥陀境界；学无量寿经，要契入极乐世界的境界。你才能把这些疑惑讲透了，啊，让人真的理解。啊，让人知道这个不是假的，这是真的，一真一切真。那《华严经》上讲的真的，世界太大太大了，不只是一个地球啊，不只是一个太阳系、银河系，不止啊。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他教学活动的范围，一个大千世界啊，多少个银河系呢？银河系是个单位，十万亿个银河系，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区域啊，释迦佛的区域不是最大的，普通的啊，更有大的。这是诸佛如来在因地上发心不一样，果地上自然感得的成就，因为他都没有起心动念的啊，全是自然的啊。有些佛在因地上心量大，他成佛，他教化两个大千世界，三个大千世界，十个大千世界，二十个大千世界，有，真有啊。但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无量无边，没有边际， 诸佛如来的画图没有比阿弥陀佛大的了。所有诸佛刹图通通在极乐世界范围里头。极乐世界多大？极乐世界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用现在科学家的话来说，它跟我们不同维次的空间。如果我们把空间维次突破了，在此地就看到阿弥陀佛，就看到极乐世界。啊，你所看到的样子就跟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佛法讲科学，确实具有科学的精神，那就是说一定要求真，不是说听了就算了，信了就算了，不行，你要落实，你要亲证，这就是科学精神。啊，你不能亲证，你那个知不算是真的智慧，你没有真正知道，一定要亲证啊，要契入境界啊，这个是佛法的难处啊。啊，那就要达到这个境界，要有真正坚定的信心，不能有丝毫怀疑，有圆满的愿心。啊，不为一切苦难，我真的把它做到了。啊，一切诸佛护念，又说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即诸佛所说。啊，前面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你们大家都应当相信、接受我所说的。啊，说的什么呢？说的《阿弥陀经》，说的《无量寿经》。啊，后面这一句是引证，即诸佛所说。不但我一个人说，所有一切诸佛都说。在小本弥陀经上，六方佛赞叹，那就是六方佛都说。无量寿经里面十方佛赞叹，就十方诸佛都说。无量寿的十方，小本弥陀经的六方完全相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无量寿经，知道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十方啊省略为六方。啊，六方是东南西北上下，这个六方。啊，十方呢，再加上四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这叫十方。啊，所以十方跟六方是一个意思。十方诸佛都赞叹了。啊，赞叹，那我们就晓得十方诸佛都说。其他的经契机的他就说，不契机的他不说。这一部经是普遍其设方一切法界诸佛刹图所有众生的根基。 看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无间地狱，这里头还包括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无情的众生啊，情与无情同源种植啊，华严落实在无量寿。是以极乐大师，极乐大师，极乐世界的菩萨。这个大师称谁呢？凡是往生的都在内。大师是称法身菩萨，可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一到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法身菩萨，换一句话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法身菩萨，就是大师啊，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没有两样，并不是你生到极乐世界你就得到这个地位，不是的，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给你的啊，是他的功德，他把他的功德给你啊，你接受功德的价值，那你真管用，不是不管用，你就能像观音师至一样啊，在十法界现身说法普度众生，他就有这个能力比哪个法门都快速，比哪个法门都殊胜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佛佛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诸佛赞叹弥陀啊为佛中之王，一定有他的道理啊。啊，因地发如此殊胜的宏愿，48愿呢、啊？啊，这一部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篇。啊，我们现在是48愿第36愿。啊，48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世尊为我们转述啊，转告我们啊，阿弥陀佛的本愿呢，我们要认真学习，做不到也要把它念熟啊，弥陀可以做到，我们得阿弥陀佛本愿的加持，相信我们也能做到啊，所以是以极乐大师弘化十方，先以劝心为首啊，这个在此地念老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我们要懂一切时一切处 啊，遇到人，一定要知道报恩。一定要知道尽孝，用什么方法劝他相信？啊，一切事一切事出，遇到就要劝他相信。用什么劝？用身教。啊，就是我们一定做出最好的榜样给他看，他看久了慢慢相信了。啊，言教是辅助，以身教为主。啊，我在经上所学到的我都做到了。修菩提心，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劝信，啊，让大家对佛法产生信心，产生好感。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身心健康。法喜充满，这就是接引众生世俗众生啊，对一切众生，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有爱护的心，都有关怀的心，啊，都有协助他的心。啊，看到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手就伸出去。啊，要养成这个习惯呢。诸佛如来皆如是啊，我们不能不如是啊。啊，我们用身体去布施。身体做样子，啊，身体就要重视威仪，没有真诚，没有诚意，你就没办法感动人，啊，要真诚。有诚意，无论居住在哪个地方，什么人最优先我们要度他的，就是我们周边的人，在家庭就是你家里的人，家外面就是你的邻居，靠着邻居，啊，如何把这些邻居再慢慢扩大，嘿，都变成一家人。这个很重要啊。啊，我们在澳洲，办了个净宗学院。在这个小城图文巴居民不到十万人，我们在那住十年了，成绩还算不错啊，跟这个小城的居民相处得非常融洽啊，小城的居民都知道有一个净宗学院， 而且都肯定净宗学院的人都是好人，真难得了，不容易啊。啊，有这么一个好的基础啊，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真正把小城人民团结起来啊，用什么呢？用伦理，用道德，用因果，用宗教啊。方法是从宗教下手啊。首先我们发起一个宗教联谊会啊，把小城十几个宗教就团结起来了啊，经常在一起办活动，我们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啊，宗教变成一家了啊。那么所有这些各个宗教的 教徒也变成一家人的，以这个为和谐的基础啊，慢慢让说一切不信教的啊，信教的人都爱人，不信教是被爱的啊，爱人的人跟被爱的人也慢慢会变成一家，这个城市就变成这个地球上和谐示范都市啊。我希望他们今年在一年的努力把这个基础奠定下去啊。我答应他一桩事情，真正基础做好了，我会协助他在这个小城我们建立一个卫星电视台，把我们小城人民的生活每一天活动范围、活动景观向全世界播放，市长的欢喜，人民欢喜啊！为什么呢？这变成全世界观光旅游的圣地，都要来看看和谐模范城市啊，大家都来想学啊，这个小城就世界出名了，世界闻名。现在很容易，这个网络卫星成本很低啊，全球都能够收看到啊，不是一桩难事。人活在这个世间，要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啊，替人类、替众生做一桩好事情我们往下看，盖三辈往生，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经云修菩提心，即具发心与专念两个要义。啊，菩提是梵语，意思是觉，觉而不迷，念念觉而不迷。这就是发菩提心了啊，然后教导大家一向转念啊，学净宗的一向转念阿弥陀佛学基督教的一向转念上帝啊，学伊斯兰教的一心一向专念真主，一丝毫都不违背呀！ 大家都非常欢喜啊。啊，我们对于每一个宗教都尊重，对于每一个宗教的经典，我们也都认真学习。啊，经典里面讲的有相同的地方。啊，孝养父母，每一个重点都讲；断卧修善，每一个重点都讲。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几乎每一个宗教都讲。啊，每一个宗教都讲的这一部分，我们就很快把它来推动。啊，让整个社会大家多学习。学会谦虚。学会恭敬别人。赞叹别人，啊，每一个人都互相赞叹，不就和谐相处了吗？啊，没有诋毁，没有批评，没有责备，啊，这个城市居民都能做到，都欢喜接受。这个小城，佛教是极乐世界，啊，基督教、天主教那是天堂，伊斯兰教是天园，通通在一起，融合在一起。啊，这个时候就能够让社会大众看出宗教教学的价值。啊，信仰宗教的真意，啊，让社会一般人刮目相看呐！啊，宗教不是搞迷信的，宗教不是欺骗人的，宗教给人带来是真实的利益。啊，具足发心专念，修菩提之大行。大行首先把心量拓开，能包容。啊，能包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通通能包容。啊，互相学习，到最后肯定发现，所有宗教实际上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只是教学的方法不相同而已，方向目标相同啊。我有一次在日本去看中村康隆老和尚，啊，老和尚前年往生了。我跟他见面那一年，他100岁。他告诉我，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说的好啊， 说明全世界的宗教是一家了。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呢？这就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古时候各个地区就交通不方便，没有资讯，所以真有许许多多人老死不相往来。啊，他出生在这个村庄，一辈子没有离开这个村庄，顶多知道城里去过几次，啊，再远的地方也没去过了。啊，所以神要教化众生，必须用许许多多的方法，不能用一个，一个行不通，要随顺人情世故啊。啊，中国人喜欢圣人、贤人，啊，所以在中国就变现出圣贤。印度人喜欢佛菩萨，就变现佛菩萨。啊，有些地方希望有真神，他就真神出现了。啊，总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其实呢，真理只有一个，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啊，向圣贤、向佛菩萨、向神圣来学习。啊，学习怎样爱人，怎样关怀众生，怎样啊照顾众生，怎样帮助众生。啊，帮助首先第一桩事情，帮助他们过和谐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个教育叫普世教育，普世教育每个宗教都完全相同。啊，现在说是全民教育。啊，那么中国古圣先贤这个东西，在今天整个世界都值得去推扬。啊，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的五伦，五伦是关系。啊，关系要不讲，不讲求啊，社会就乱了。啊，家不像家，国不像国。啊，所以首先把关系搞清楚，搞好。关系属于道啊，啊，首先父子关系，父尊子卑，尊卑关系啊，儿子跟父亲平等的，没上没下了，这家就是问题了。啊，现在社会就是这样的。中国古人讲的“父不父，子不子”，都乱了，根本乱了，那就一切都完了。啊，社会动乱，地球灾难这么多，从哪来的？啊，根本没有。 啊，所以中国人非常重视根本，对根本的经营是一生当中头一桩大事。啊，把家治好。啊，中国人的家是大家庭。啊，没有分家的。儿女再多，都生活在一起。啊，中国在古时候，最少的是五代同堂，人丁兴旺的，可能到六代、七代，啊，都共聚在一起。这一个家，啊，中国现在乡下的时候还能看到一点痕迹，啊，那个村，王村。那个村是李村，那个村就一家人。啊，那是王家，那是李家，那就一家人呐。人丁少的也有两三百人啊。人丁兴旺的有六七百人呐。这样一么个大家庭的时候生活在一起。要没有规矩，那不就乱掉了？那行吗？所以关系是非常重要，一点都不能够违反的。啊，长辈必须要尊敬，他智慧能力不如我，但他是我的长辈。必须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啊，家庭财产是公共的，不是哪一个人都有的。啊，每个人赚的钱收入都要归公。啊，是你家庭里面的。你自己需要用的时候，家庭支付给你。所以一个人一生他有保障啊，小时候读书有保障啊，家有家学，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私塾里面的老师啊是家长，大概家长都是祖父或者曾祖父，他们当家啊，他们对自底下这个底下的晚辈爱护、关怀非常周到啊，希望他们有出息，希望他们有成就啊，所以为他们聘请最好的老师，有道德、有学问啊，来教导他们。那么家学。多半都利用祠堂啊，祠堂是纪念祖先的啊，活动呢都是春秋祭祀啊，平常很少用到，所以就利用祠堂作为学校啊，家庭子弟学校啊，家人对老师的尊敬就跟对皇上一样啊，聘请老师那一天，家长率领着家人啊，长辈晚辈，晚辈是学生啊，迎请老师，对老师都是三跪九叩首啊，老师接受这个家里头啊，上上下下这样的尊重，他要不认真好好的教学，怎么对得起家人啊？不容易啊！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师徒如父子， 老师的儿女，跟他的学生，就跟亲兄弟一样，一生都要关怀，都要照顾。所以老师能够尽心教学，他知道啊，学生有出息，他的儿女都沾光啊。没有不认真的，现在没有了。现在学校老师跟学生没有从前私塾里头那种关系啊。那种深的情分现在没有了。我们受过这些教育，不能把这个忘记掉。念念不能忘记。方老师的儿子老大在美国住了60年了，从到美国去留学，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现在已经退休了，小我3岁住在加州。他带了他的夫人女儿来看我，我们跟兄弟一样啊。我问他愿不愿意回来，我希望他回家来养老，落叶归根他也回来，我要照顾他至少我要送他一栋房子让他在这边能安居最理想的是回到老家，落叶归根他要回到老家，我老家的房子没有了，地还在，我去看过，我很想把那个地方建一个四合院我就有意让他去住那么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我都可以照顾他，应该这样做。做给现在人看师徒如父子他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没有两样一生都要照顾到老师有3个小孩，年岁大概我看最小的也将近70了，都老了，都退休了，晚年能够住在一起读书念佛，好事情我们这个四合院可以建2进，就是2套四合院连在一起，他们兄弟3个人都可以住在一起我是真想做 为什么做？做给现在社会看看。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啊，传统文化确实就是这样的。啊，才知道古时候中国的人情。不但有这个关系，没有这个关系，朋友都要照顾。朋友有艰难，晚年没人照顾，要不要照顾？啊，不照顾算什么朋友？啊，何况佛法，对于苦难的人都要照顾。啊，我们在国内建了不少希望小学。啊，多少个我都忘掉了。啊，过去常常拿钱去办。那个时候建一个希望小学花钱不多。啊，大概$50,000就可以了。啊，我记得我自己在建的有10多个啊。啊，这些不相识的人都要照顾。啊，何况是有关系。啊，是好朋友。通通都要照顾。这是修菩提大行。必由发起菩提大行。于菩提行中是以一向专念最为上首。啊，这个一向专念，我刚才跟诸位讲的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无论是宗教，无论是学术，都要懂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才能成功。现在做学这个求学，都求乱了。啊，从幼儿园我就看到乱象。啊，小朋友刚刚上学，学的科目就很多。啊，学音乐，学舞蹈，啊，学绘画，好像是万能呐。啊，家长认为这是他的骄傲。啊，我的小孩样样都会，长大了什么都会。你把这小孩糟蹋掉了。啊，他真正喜欢哪一样东西，就在这一样东西一直学下去，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名家，能成名。啊，学太多太杂了，就是样样都会，是样样都不会，这就错了。啊，现在群书之要我们发现了，我们已经推广了，效果不错。啊，书找到了，没有人不行。啊，有人想办一个传统文化学校，啊，来问我，好事啊！啊，叫什么呢？就叫群书之要，不是这一本书。群书之要是从65种古籍里头选出来的。那我们今天需要65个老师，能有这么个学校，就培养这65个老师。啊，每一科希望能有3个人， 那差不多就200多个人。啊，三个人呢研究一样，就研究易经，像小组一样，易经一个小组，尚书一个小组，诗经一个小组。啊，10年的时间，专攻一样，啊，一门深入啊，专攻一样，就一项专念。10年之后，他们都是顶尖的学者，就专家了。啊，那有65个，啊，65个学科的专家，那是一部活的群书治要啊！啊，让他们天天来讲65种书的精华，只要是精华，啊，精华是什么？是对于现在一般人来讲的，啊，深入呢？那办学校培养，世世代代培养人才，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中国将来永远是太平盛世，永远是主导全球的文化，这值得去做。啊，别人问我，我说我只会说，我不会做。啊，做要有福报啊！我不但没有福报啊，年龄也过了。啊，哪有86岁的人干这种事情的？啊，80岁只有说说废话而已啊！啊，有些人听到了，你们努力去做。这个功德就像这个经上所讲的无量无边呐、这是大好事啊！办一个学校不难啊，搞一个什么研究所的性质不必招生啊，我就是这200个也像研究员一样每一年把自己研究的成果都可以做报告。啊，现在自己这个学院设一个这个网际网路就可以了。啊，用网路的电视向全世界传播。每一天讲学。啊，每一天教学，啊，用这种远程教学的方法，收到非常大的效果。啊，面对全球啊，好办法了。啊，好，很多人来找我，我都把这个方法告诉大家，看谁去做。啊。能够做的人，大智慧、大福报、大菩萨的大行，啊，那唐太宗说的话了，这部书可以帮助全世界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啊，希望这个地球上人永远没有战争。啊，永远没有冲突。